因为央所料不差，中草堂的记录刷出时，叶修一队五人都是眼皮都没眨一下，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完全估算出他们会创造出的时间。17分48秒，真遗憾呢，中草堂的人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高兴了。和中草堂竞争关系的四位霸气雄突的输出兴奋地想着。 叶修则继续保持着他稳定快速的输出。突然之间，系统再出公告一条。系统公告：恭喜加王朝玩家灰黑色、海风、子不语、无处可逃、钱袋子打破副本冰霜森林纪录，成绩13分24秒21。世界震惊。 13分24秒21，或许对很多玩家来说，这不过就是榜单上的又一串数字记录。但是对于叶未央、对于车前子、对于蓝河、对于这些大公会中时时刻刻就惦记在和这些榜单上的数据较劲的玩家来说，才真正明白这串数字记录意味着什么。13分24秒21。 这已经不单单是第10区的记录了，这个数字分明已经突破了荣耀10大区的总记录。这个记录是没有什么系统奖励的，起初是玩家自发的对各大区记录进行整理对比，后来变成官方对各区记录进行统计排名。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最高目前只是14分31秒58。 蓝河这些人虽然不能清清楚楚记得这个数据，但至少知道还没出14分这个关口。但现在，第10局，加王朝的一队玩家竟然把这个记录一下就提高了1分多钟。中草堂的玩家最终没能笑够1分钟，霸气雄突的人却也笑不到最后。 叶修所领的刷记录队此时在副本中已经超过15分钟，当然是绝不可能再突破这个记录的。靠！就在这个记录刷上世界的一瞬，队中的4个输出就都呆住了，他们的努力至此已经再无意义。整个副本过程中，他们小心、小心再小心。 手心捏满了汗水，都不敢去擦拭一下，就是唯恐耽误那么1秒钟。但结果呢？就在他们以为破取中草堂记录全无问题，新记录即将诞生的时候，这个13分24秒21的成绩，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四人都已经僵住。 但战斗的声音却依然在他们耳中回荡着。四人定下神来一看，君莫笑竟然依然在和冰霜塞恩战斗着。老兄啊，你没看到系统公告吗？ 一人忍不住道：“看到了，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一人叹息着：“那也总得把副本打完吧。” 叶修笑着说：“你还笑？ 只要你可什么都拿不到啊！”一人说着，倒也开始重新展开了攻击。“是啊，真倒霉。”叶修说着。“加王朝，妈的，13分钟，这是不是已经破了10个区的最高纪录了？”四人中的一位不太确信地说着。“破了，本来是没有突破14分钟的。这个我们好像差得很远呢。” 不错，我们顶多在16分钟结束副本。叶修说：“唉。”叹息声中，冰霜塞恩终于是被五人击倒了。他们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17分0766上，这倒是把中草堂刚刚的记录给破了，可以列位第10区的榜单第二。不过第二的成绩对于小公会来说，会觉得也挺不容易。 对于霸气雄突来说，却显得毫无意义。君莫笑和四大输出传送出来的时候， 叶未央那家伙还带着人在副本里拼杀着。叶渡寒潭也跑回老区汇报工作，没见回来。倒是中草堂的人此时则在经历着天堂到地狱。他们刚刚还正在欢庆他们创造了记录，结果一个超越他们四分多钟的记录就像横空抽出的一句耳光。就这还没完，只是又一转眼的功夫，军摸哨所领的这一小队就又把他们欢庆的记录给碾了一遍。中草堂的努力显得最没有意义。这种时候，车前子又怎会收不到来自蓝河的问候？ 悲剧啊，悲剧！妈的，13分钟啊，这他妈的怎么打出来的？加望朝那都是什么人啊？ 车前子竟然没去理会蓝河的奚落，反倒是和这个高手讨论起了这个成绩的可能性。 加王朝， 蓝河没有回复车前子的消息，只是在自己口中念叨了一下这家工会的名字。这个工会的名字他不会觉得太生疏，比三大工会略差一筹的次一等工会中，加王朝是肯定有一席之地的，而这只是他的现在。在过去，这也曾是辉煌一时的工会，就在加氏俱乐部横扫职业联盟3年称霸的时代。不错，加王朝，他们的幕后支持者正是叶修的老东家加氏俱乐部。职业联盟是荣耀这个圈子的最顶端，俱乐部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对荣耀圈产生极深远的影响，而每个俱乐部和他们所支持的工会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加氏俱乐部连年成绩不佳，在游戏中支持的工会顿时也被蓝溪阁、霸气雄图、中草堂三家后来居上。不过还好底子深厚，虽被超越，却也没有被甩落下太远。第十区的角逐中，三大工会相互较劲，都没有把次一等的工会太当回事。谁知加王朝就在此刻重磅出击。之前一直不显山不漏水，任何榜单都未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此时却一鸣惊人，一下就把冰霜森林的通关记录稳摘到手了。13分24秒21呀、不光破了第十区的记录，更是把多年未变的冰霜森林刷本总记录给刷高了1分多钟。加王朝，这是准备重新崛起了吗？一想到这里，蓝河也顿时想到了加氏俱乐部最近的变动。老一代的队长叶秋退役，新一代高手孙翔接过了斗神一叶之秋，这显然是要洗牌重建。那么在游戏里，加王朝的突然奋起会不会也是和俱乐部并行的动作呢？如果是这样，靠他们这些玩家阻截这个记录可就有些夸张了，这个记录很可能不是一般玩家打出来的。是高手。冰霜森林的副本外，叶修也正在对刚刚完成副本的叶未央和从老区回来的叶渡寒潭说着。叶渡寒潭像蓝河一样跑回老区向会长汇报了一下工作，结果再回第十区就听闻发生了这样的大事。13分24秒21，叶渡寒潭也正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急急跑来了副本外，就听到了叶修正在做出的判断。 废话，我们也猜得出是高手。 叶未央说，不是一般高手，这队里大概得有3人以上是职业级的水准。 叶渡寒潭和叶未央呆若木鸡中，职业高手对他们来说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震惊的二人一时间都忘了想想叶修是怎么判断的这么清楚的。 这个成绩差不多已经是通关冰霜森林的极限了。 差 差不多。 叶未央听到了这个关键词。 你的意思，这还不是极限啊？ 叶朵寒谈说。 哼，极限是那么容易就达到的吗？ 叶修笑。 你的意思， 等我也到了25级再说吧，你们也抓紧时间啊。 抓紧什么时间啊？ 二人同茫然。 我要的东西啊，你们这下会有时间去凑了。 我靠！ 两人齐声叫。这么震惊的事情就在眼前，这货怎么还在考虑他那点破材料、破装备啊？叶修那华丽的自信让叶渡寒潭和叶未央将信将疑，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 老兄，你升到25级还有多少天啊？我们总不能保持25级在这等你啊。 叶渡寒潭说。君莫笑现在才21级，这人又不是24小时在线狂练，升到25级怎么也得三四天。夜读寒谈他们可是绝不会浪费这三四天时间的，他们的精英团队肯定是要都越过25级的。 对手的队中有三个以上的职业水准的人， 叶修说。夜读寒谈和叶未央都在听着，等着后话，结果只听到了这么一句就没后文了。夜读寒谈正要去问，一边的叶未央却已经跳着脚叫了。 靠，你的意思我们的水平全都不够啊？ 叶未央同志多次因为牧师的身份被排除到了精英团队之外，很不幸的养成了怀疑自身的习惯，此时一回味便已经领会到了君莫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破一般记录的话够了，但这个记录除非你有一支25级的橙装队。 橙装队在新区说这个显然太过科幻，就算是在老区砸钱武装出来一支25级的橙装队，完了说是为了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这也太过于笑话。说到底这只是最低级的一个副本，在这上面如此心血耗尽不值当。叶渡寒潭也不愧是当会长的人物，在怀疑自身方面虽然不如叶未央有天赋，但此时却已经听出了更多的话外玄音。 难道你能找到可比职业选手级的人物？ 说完这话，叶渡寒潭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第十区最低级的冰霜森林副本竟然惊动职业选手来对抗，这太玄幻了呀。结果叶修却是笑了笑， 哼，冰霜森林而已啊，用职业选手也太夸张，其实只要有点操作够强的人就可以达到极限了。 有点操作就极限了？那职业选手来了总该更极限啊。 叶未央说。 我这么说吧，首先账号角色的实力忽略不计，目前新区的程度，你们每个工会挑出来的五人精英组从装备实力上来说都相差不大，是吧？ 是。 叶渡寒潭承认，在这种五人副本面前，他们三大工会的优势还是比较有限的，毕竟只要一个五人的精英团队就可以挑战。次一等的如家王朝这样的工会组织起来的五人精英队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最终影响记录的就是操作者的水平。假设职业选手的水平是十级，但冰霜森林这么低端的副本顶多算是个五级的，十级的水平还是九级的水平，在这个副本都顶多是五级的发挥。这么说明白了吧？叶渡寒潭和叶未央当然明白了，这就好比对手只有100的生命，你拿1000的攻击拿上去是秒，拿100的攻击砸上去也是秒，虽然前后有了10倍的差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模一样。限制住1000攻击发挥的全是因为对手那微薄的100生命， 论操作的话，我和韩谈可都不算差。 叶未央说，是不差，你们两个应该是你们霸气雄图在这边操作最强的人了吧，但你们一个骑士一个牧师，其他职业会玩吗？ 怎么样算会啊？ 叶未央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 你这样回答就算不会了。 叶未央郁闷中，一旁的叶渡寒潭却撅上了。 元素法师我倒是会玩，可是账号的话有点麻烦，我能借到的肯定是要冲级的，不可能停在25级。 这么说来，就算你们工会能再出高手过来客串一下，账号问题也不好解决啊。 嗯， 叶渡寒潭承认。这边新区目测25的账号都是倾心尽力的在冲级的，不可能此时逗留。至于其他等级大众的，那就是在新区新招募到的玩家，这才刚认识的人怎么好意思去借号？就算有豪爽的愿意给借，荣耀这是实物卡，双方还得在同地。 人和账号我可以试着来找一找， 叶修说。叶渡寒潭早觉得这人如此自信是肯定有人选的，作为会长的他早已经开始权衡这件事的利弊。这家伙完全出队伍的话，那肯定就还要收取更高的价码，只是为了一个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付出更多，叶渡寒潭觉得已经是得不偿失了。他很果断地回答， 我们的出价可不会再高了啊。 让他意外的是，在他们看起来很贪婪的这个君莫笑竟然没有要抬价的意思，只是又笑了笑说， 那个就不用了，价码还是原来的，不过你们得多做点事情。 什么事？ 加王朝打出记录的那五个角色，他们的职业装备，总之是各方面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这个我可以想办法， 叶渡寒潭说。 还有就是可能会需要你们出一下装备。 装备？ 最主要的就是25级的子午，其他部件装备当然也很欢迎，这些只是临时借用，完了可以归还你们，你如果要收什么抵押的话也可以。 要什么职业的？ 你先拿到加王朝那五个角色的资料吧，我根据这个判断一下他们队里到底是几个职业级的。 你先说职业吧，我做好准备。 那就一个战斗法师，一个流氓，还有枪炮师吧，先这样。 战斗法师？你不会是去找千城吧？ 叶渡寒潭汗了一下，目前第十区里能说得上是战斗法师操作高手的当然就是兰西格的前程了。 当然不是，他的话会缺子午。 哦，那倒是啊。那你找的这些人都是谁啊？ 作为会长的人物啊，对人才总是很敏感。 我也还需要考察一下呢， 叶修说。叶渡寒潭十分迷茫，这第十区真是见了鬼了，居然一下冒出这么多高手，这可不是荣耀这个游戏的风格呀。寻常的网游一个区服就是一个世界，在老区混得不如意的人时常会在有新开区的时候从头开始的，这样说不定就能在新区里称王称霸，呼风唤雨起来。但荣耀呢，所有高手最终都要齐聚神之领域，你在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再怎么嚣张，一问连入神之领域的资格都没有，那你就是一个笑话。